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村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您知道在北京市海淀区百望山以北的地区被称为山后地区吗？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们就将带您走进海淀区山后著名的白家团村。白家团村原名叫白家滩，南部有青山环绕，与北京的香山和植物园接壤，北部呢绿水相依，紧邻中关村科技园区，距离著名的皇家园林颐和园仅有12公里。它背靠燕山，面临精密引水大运河，温泉路、宜阳路、北清路贯穿它的东西。可以说这里的空气非常的清新，环境优美，处处都是风景。白家团村曾经获得了京郊环境优美、村容整洁先进村和北京市郊区生态文明村等等称号。在白家团村不得不提的还有颐贤亲王祠，他是清圣祖玄烨的第13个儿子爱新觉罗胤祥在这里修建的别院。1730年在雍正8年的时候，颐贤亲王允祥呢去世了，但是这个别院还没有修好。雍正皇帝为了纪念他这个关系非常要好的13弟，就将这座修建在白家团的别院改为了寺堂。这里不仅有颐贤亲王祠，还有清代著名的学者曹雪芹先生曾在这里生活过5年。这5年时间是曹雪芹人生中最重要的5年，也是最为艰难的5年。曹雪芹先生除了将《费玉斋集稿》收尾以外，还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红楼梦》的修改当中。白家团村至今还可以看到曹雪芹小道、石桥板等等曹先生留下来的历史印记。今天呢，我们就将带您走进白家团村，看一看曹雪芹先生为何要定居在白家团村。 我是一个教书的，我叫柳荣惠，我是曹雪芹协会的会员，我现在是区政协文史委员，我是温泉镇的文化总顾问。 我是一个红学的爱好者，我在这村里头啊居住了50多年。我呢是从事教学工作，教书的。我对这村的文化呢是比较爱好，主要的呢就是对白滩的文化有一种酷爱。在我到白家滩以后啊，还没有发觉这个事情的时候，白家滩村里就不断传说有一个郎中姓曹，经常在白家滩这里头来往呢，就走过几次，来过几次，甚至于留过很多痕迹，就是在没有彻底查出这个事。当我们这些个专家呀，开始是见到了敦敏《吴侯茂盛》里头这篇文章的序，写了一点儿，哎，那阵儿就让我们这个老师啊给查到了，就根据这个到白家滩。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呢蹲点采访，就把这些个残留的痕迹啊给整理出来，再加上这篇文章的记载相辅相成，他就得出一篇论文，就是曹雪芹在白家滩居住过哪些地方呢。一个呢就是 我们这老头叫尹亮，这个就是这院里头的，也是我老丈人。他今年已经去世十多年了，他去世的时候就是97。他当小的时候啊，和他这个老爷两辈人在老爷庙里头居住，挺穷的，学木匠。学木匠的时候呢，老爷说你的那个种萝卜那个池子，那一个房产，这房产就是曹郎中的家，就是一个就是山前来的一个大夫，姓曹，都管叫曹郎中，在这儿住过，盖过那么四间小房，房子塌了，还有我们叫房产儿，过去地不是洋灰的，是土的，翻过来就可以种菜，种的萝卜，我老丈人在那儿种萝卜。第二个呢，敦敏写了一篇啊，就是关于他和曹雪芹是很好的朋友，更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他在呢山前，曹雪芹纪念馆那儿那个地方曾住过的时候呢，他就经常到山后来。他们在那儿接触的时候呢很多，有一天他见到了一个条，就是曹雪芹给他写了一个留条，我已经搬到山后白家团了，你有事儿可以到那儿去找我。他呢就真的从我们这个山上，就是我们三柱乡后边有一条小道，就是从樱桃沟花园那儿上来的，这是曹雪芹经常要走，有记载，那下来以后就奔这村里来的。过去我们白滩的人老人也都走这条道，后来叫曹雪芹小道，曹雪芹也走，其实我们老百姓都走。敦敏写了一篇，他就跟着到白滩来找来了，找到他家的时候怎么找到呢，他就把当时找到白家团曹雪芹他家以后，他就把这段给记下来了，记下去就在洪福茂斋记圣里头留下这个笔记录，结果就现在发现这段以后就重新找出了。到了白家团以后呢，他就看见曹雪芹给他写条的地方，哎，但是曹雪芹没在家，但是他就写了 一段文字，写的什么呢，小溪阻路，就是有一小河挡着我，隔岸望之，土屋四间，柱石为壁，横堵为船，就是这个房子呀，是石头做的，很简陋，断之为船，就是使那大的木料当船的那种，就是很简单，横堵不齐，户有不全，哎，而院落整齐，那一看这院落整齐，边篱成锦，就是这里头啊，篱笆子不是墙，四周围编的篱笆子，边篱成锦，有蔓植之荠藤，里边还种着菜，爬着秧，有陋巷单瓢之乐，得醉月迷花之曲，就是这个居住的人呢、啊，是像个隐士一样。有文化的人，很有条理，尽管很穷很破，种的很有条理。寻溪北上，就从那儿往这边走，就是顺着小河沟走，越石桥，就是走过石桥，乃达，乃达就到了。这就是曹雪芹的家。他这个敦敏呢，找曹雪芹来，就把这段不管他是日记、散记，他记下了这么一段。今天就是我们考察曹雪芹居住的一个依据，所以说曹雪芹在这儿住有什么痕迹，有什么依据，这就是一个主要的依据。那么曹雪芹为什么要到白家滩来呢？你在山前居住的好好的，你干嘛到白滩来呢？就是因为呀，曹雪芹他的家呀，他那儿写书的时候已经家庭败落，家庭不单败落，而且十分的困难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呢，他就确实下决心开始写书。写书写到什么程度呢？那就把香山都走遍了。为什么他要像我们写作一样，有画画，有速写，要积累材料，要挖掘一个故事，重明他既看书还不能止，他已写到5年的时候，已经把香山走遍了，挖掘的也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呢，他 到山后来呀，曾经做过一个卫士，就是巡逻队。当时他穷，就参加过那个巡逻的卫士，骑着马，他就走过这条道。他到山后以后，巡逻的时候曾经就留过深刻的印象。什么印象？山后地区也有很多村，也有很多的古迹，比如说黑龙潭，还有大觉寺、妙峰山、白家团一线千年王的家祠庙，都是过去要是隆重庆典的地方，居人之这儿啊特别多，活动特别多，因为这些活动都在《红楼梦》里体验出来了，他写下来作为他的素材，他要到这地方来采风，这叫，所以他又经常到这边来。你想起来了，这阵儿我要到后山后去挖掘和采风。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他在金陵，就老家的时候被抄家。金陵抄家就是雍正年代啊，派人抄家的。我因为什么呢？他们家认为是富户，但是也没抄出东西来。谁去抄呢？颐贤亲王，他是十三爷，他是雍正四爷，他是十三，他俩人最好。你看电视里头，最好最好的这俩弟兄派他去抄的。但是呢，他也是康熙的儿子，每次康熙去的时候都带着十三爷去，他特别聪明，哎，带他去。他每次都住在金陵曹雪芹他们家的时候受过优待，跟他们家有感情。他去抄带队抄家不能不去，可是抄家的时候呢，他的政策按现在说就是枪台高一寸，抄东西对人没有损害。他另设一令，就是把他们弄到北京里，有一个大院子让他们住，哎，很优惠，就是曹雪芹，这就是他干的。但后话呢，那曹雪芹呢，就是他们家里头的他爸爸他们那一代里头啊，又参与了乾隆他们那个抢位夺权，又是被输的那一个方面，第二次抄家，就把从城里头给抄到香山这儿来发配来了，就那就穷困潦倒了。虽然是满人，每日享受一点俸金，满人都享受这个，可是不多了。再加上他夫人呢去世，一家子里头穷困潦，有一孩子。这个时候呢，他忘不了的就是颐贤亲王对他们家的恩典。每到颐贤亲王这个庙进行庆典的时候，他是必来的。平常他也来，也住在里边，有关系特别好。他的儿子就是颐贤亲王的儿子，叫第三个儿子叫洪晓。洪晓这个人，他们家哥仨就他，大儿子、二儿子都叫乾隆给抹去官职。唯独这洪晓啊不爱当官，就爱画画写字，就跟这个曹雪芹一块儿，哎，所以就感觉他也没有反意，好了，把铁帽子得给他了，所以这时候他有权利，曹雪芹又跟他好，哎，就经常住这儿。这就是第二个条，就是到这儿来的特别多，就是1758年就开始要到这儿频繁了。1758年的底下的时候，这儿还有一个，就是你们看那个曹雪芹那个小桥的时候，这儿有四间房，有一个老太太。这里头有个记载，就是，白氏老太太呀，当时她的儿子死了，她眼睛哭瞎了，正好她有一个外甥在这庙里头打工，曹雪芹来了呢，叫曹郎中，他就跟他说：“您能瞧病，能不能给我那谁瞧瞧这个病？老太太瞧瞧这眼睛。”曹雪芹来了以后，哎，经过草药冲洗，经过熬药几次以后见好，越来越见好。结果这个老太太手底也无人，就说你老从山前来山前后走，你不如就在这儿安个家吧。我这儿有啊两间房，我这儿有点石头，有几棵树，你再想法盖个房吧。死白咧的劝说，死白咧的报答他的恩情，最后乔一金心动了，就出点钱给帮着在这儿盖了四间房，他住了一间，他这儿住两间，然后呢就说形成了这个小院。这时候他就带着 为了在山后进行采风，为了和一线亲王的家里头有来往，为了这个自己在这边呢，老太太这儿呢极力劝说，就在白家滩住下了。住下来以后呢，1758到1764是五年之间，到了第四年的三四年的时候，他儿子12岁去世了，这个时候他就承受不了了，所以到64年就说死在这儿。为什么说死在这儿了呢？因为他穷的呀，什么钱都没有，怎么能够把棺材弄到香山去？怎么能够把他的尸体弄到通州？通州有曹家的一点痕迹，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曹家当铺，就是他们家的，还有一个就是曹家无后坟。还有在白家团来说，就根据这三条来说，他应该住到了五年。 在浓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烘托下，白家团村更是散发着它独特的韵味。如今的白家团村已经基本完成了整建制转居，村民们享受的社保养老待遇和城市居民一样。2012年，白家团村成立了村级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实现了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向按份持有制的变化。这里的村民同时也是股份合作社的股东。白家团村的党总支书记王博就向我们介绍了如今的白家团村。 我是海淀区温泉镇白家团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博。我们是党总支，一共147名党员，下设5个支部。这个户籍常住人口大约4800人左右，村域面积8.9平方公里。我们是南接壤四地清镇，海淀区四地清镇，西南接壤门头沟区，西南的山翻过山是门头沟区，这个正南是四地清，四地清香山，翻过山，然后这个北边呢就到温泉路，然后东西两侧呢也是我们镇的两个村，一个东边是杨家庄村，西边是温泉村。零几年时候经过陆续的这个征地，像现在的中关村环保科学园的一部分土地，还有上官上水北辰乡路和这个凯盛家园的地，基本上都是白山村的。我们之前经历过3次征地转居，然后最后2016年11月15号市政府批复我们，可以就是启动整建制转居，这样我们2016、2017年年初完成了全村的整建制转居，现在村里已经几乎没有农民了，就是已经很好的完成，转了2700多人。为什么？因为就是提前我们把这个村民跟我们这个经济合作社的关系提前都捋顺了。你是不是村民？你是不是农业户籍人员？跟你在我这个村子享受的权利是一样的。你转不转居都是一样的，你转不转居我认你的股东身份给你分红。但是去年呢，我们陆续吧，从2017年开始到咱们去年，就是今年年初分，从4000多的分红涨到每股现在是10300的分红每年。陆续啊，咱们根据咱们这个村股份经济合作的经营的情况，还会，咱们不敢说会涨，但是反正基本上不会跌 那咱们拿什么分红？ 这个收入有这么几项，一个是咱们有集体生态林，咱们山区和平原有好几千亩这生态林，生态林呢，咱们作为这个绿化的这些东西嘛，区政府是给我们这个生态林的管护和租赁的费用，这是一笔费用。还有就是以前我们这个征地啊，或者这个一系列的积累下来的，这个用这个呢，咱们全镇统筹做一些这个金融上边的这个投资呀，或者是金融产品吧，这样也会有一部分的收入。还有就是我们去年年底在这个中关村环保科技园购入了一栋独栋的3000多平米的一栋办公楼，购置物业，我们就是在进行出租租赁，这样这也是一部分收入。还有就是一系列的政策上的补贴呀什么之类的，未来这儿的规划有商业有住宅， 生活基本需求为主， 对， 像环境啊，像保安啊，像这些，这方面呢，我们呢就是又引入了物业公司提供这些服务，像这个治安、这个消防，然后保洁、垃圾分类啊、街坊路绿化，还有一些基础设施管护、上下水的维修，这些都已经交给物业公司做。专门聘了一个专业的物业公司。 在王博书记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白家团村的村史馆。 这村史馆我们是2019年建的，但是呢，就是搜集这些材料，在建成之前可搜集了很久。这前边呢是一个前言，我们村里老先生、我的教师写的一个《白家三赋》的一段，很早之前就有记载，因为最早的时候唐朝时候就有记载。村中就建有寺庙了，那时候这儿就有人住了。这个就是曹雪芹挚友孙敏在写的这本书中记载，说这个曹雪芹说上哪儿了，就是起居白家滩了，说怎么找他，我翻山过来，走过一个沟，走过两个石条，说他这个房，说是间房，怎么是面向哪儿？画的就是根据这个孙敏的画，这就是曹雪芹的以前的故居，但是现在已经没了。 以前那故居在这村里是吧？ 对，以前他就在村西，有土屋四间，斜向西南。这是这个曹雪芹的好友孙敏说的，写的这个书里头。所以说，为什么咱们有记载啊，能知道说，哎，这边您看，就是从唐、宋、元、明、清。都有咱们白家滩的记载。您看，唐朝时候村中已经建开元寺了，就是这儿有寺庙。然后从北宋和元朝和明朝都有书里头都有这个村名了。您看元朝时候就是修运河，郭守敬修这个白浮瓮山河 、 修河的时候就是这记载，就是经过哪儿经过哪儿经过哪儿，前后沙涧、三英庄、白家滩、亮雅殿、西方，那时候。这元朝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村名了，像清朝时候呢，更别说了，记载的是允祥那个祠堂，这个现在还在，包括这个乾隆爷去大觉寺玩，路过白家滩，看这边有好多老百姓跟这儿劳作呢，就是种地呢，他还写了一首诗，岁过白家滩，村民多力农。这边是咱们的曹雪芹《红楼梦》的一个展区，主要展示的曹雪芹的故事。我们的村民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叫赤飞老师，以前的甘家口的书记，写了一堆跟白家滩呀，或者颐山亲王啊，跟红学的一些书。这边的展区是叫历史见证展区，主要就是展示了一些老物件和老照片。这些个是我们以前自己厂子里做的。我们有景泰蓝厂和铝合金铸造厂，村办铸造厂。我们主要铸造什么呀？这个切羊肉片的机器，跟德国和日本的技术水平不相上下。这个因为2015年书整处高能耗高污染关停了。这边是我们党政的展区，这边主要记录了我们就是村的转制，从以前的一个就是农村到现在老百姓都有了社保，是怎么来的？第一，我们做了产权制度改革，第二，我们做了农转非，现在就是股东和那个股份制的身份，就是把这也展示了一下。所以这村子比较重要的两件大事，我觉得。 白家团村在抓党建工作中，有针对性的开展了一系列的各具特色、主题鲜明的活动。在开展这些活动的同时，不断丰富党建内容和形式，增强了党建工作的影响力。 我是海淀区温泉镇白家团村党总支委员、村委会委员李淑秀。我们就是今年吧，因为是建党100周年嘛，专门做了一个工作计划。然后我们是4月27号就是召开全体党员，开了一个学习党史动员会。接着呢，就是一个咱们讲那个党课似的，就是学党史的第一课。是学的是14五规划和2035那个远景。5月14号，就是组织党员参加了一次知识竞答，就是上边是老师讲一个小故事，然后下边让这个党员们抢答，是这样。又组织了3次红色手工，做香囊，还有一个就是做七一前吧。就是做那个生日蛋糕给党，然后就是还组织党员看电影，观看电影，红色电影，书记讲党课，还有就是我把祝福献给党那个活动，大家写这贺卡，这儿都有， 然后下边呢，我们还是还要开展的就是儿童的，对儿童也是进一步加强教育，就给他做那个红色手工，红作为红船，让他们好好的学习学习党史什么的啊。每个月都要组织党员参加这个学习党史的这活动，现在叫四史，学四史的活动了啊。学习那课是也是请外边老师吧，讲党课呀，就是党专门的党史辅导呀，咱们学习四史的辅导都是这些。 白家团村在不断的摸索中实施着物业进村的乡村管理模式，在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同时加强了文化建设，不断挖掘自身的历史文化，从而提高村民的文化素养和文明素养。如今白家团村的发展离不开党建的引领及两委班子的带头作用，现在的白家团村已经成为了一个百姓富足、环境优美、充满活力的新农村。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以上节目。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监制白刚。接下来将请您继续收听下半时段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播出时间9月3号到18号，每天7点50分、9点50分、18点50分、22点50分，欢迎收听。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下午3点到3点半，为您倾情呈现。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八点和晚上八点为您播出。 发现美丽乡村，展现乡风文明，建设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关注乡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今天为您播出记者张鹏飞采制的报道。 从北京市区出发，往西南方向20多公里，在房山区长阳镇的西南郊有一个下场村。下场村东临永定河，西临小清河，六环路穿村而过，交通非常便利。随着疫情防控趋势持续向好，下场村的采摘业逐渐复工复产，果树大棚重新开门营业。 妈妈，这个萝卜行吗？ 你呀、啊，你想摘萝卜，你就摘一个给姥姥去。 咱们这块小点的萝卜， 这是小白兔， 小白兔， 咱有了白。 然后呢？ 下场村作为北京都市休闲农业的示范村，萝卜大棚只是下场村采摘大棚里很小的一部分。这几年，下场村的葡萄、草莓和蔬菜采摘发展迅速，人均年收入稳步提升。每年一月份，下场村的草莓率先上市，每年春节期间吸引大批市民前来采摘。到了五月，葡萄大棚又到了收获的季节。此外，村里还发展了西红柿大棚、萝卜大棚等采摘项目，四季有鲜果，三季可采摘，是下场村最大的特点。时间进入四月，走进下场村的葡萄大棚，一串串已经挂果的葡萄已经沉甸甸地挂在枝头。负责维护这个大棚的农业技术员白金平介绍说，这个棚里种植的葡萄品种叫做茉莉香，预计五月中旬就能够上市。 疫情期间葡萄种植也没受影响、啊、 那个疫情时间这个葡萄就是我们一个月没来，要比这好 哦。 一个月没来。 你 要是那段时间来了，这树都这样，都是这个事，都结实吃。 哦呦，这几挂真好。 都这事。 哦，怎么好吃的这边这个葡萄？ 特别香，香味浓。还甜。外面那个香叶也挺好。21号棚香叶。 哦，这个棚种的都是。 这个棚都是茉莉香。 茉莉香。 面对满棚里长势喜人的葡萄，下场村党支部书记刘勇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 你看看这个多好，这个。这哪串都得在1.5斤左右。二斤的。 收葡萄能一共能收多少呀？ 这一算呀，这一颗秧它这里600颗秧，一颗收3到5斤。 哦，乘以600。 就打4斤，600颗呢，162400。 2400， 2400，这下来50块钱一斤。 哦，那收入很可观了。 那你算多少钱了？10多万。 这才一个棚哈， 这一个棚， 一共有多少棚啊？这边 这8个棚， 这8个棚。 下场村种植葡萄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1999年，下场村就被评为市级葡萄专业村。说起下场村葡萄的特点，村支部书记刘勇显得非常自豪。 葡萄的特点呢，主要就是口感好，市场上卖的小贩子，他从别的乡镇的或者是从新发地取的，他都是说是下场的葡萄，它才好卖。它不说下场的，但它不好卖。在这个销售量来说，咱们在房山区来说，就对产量也最多，质量呢也是最好。 下场葡萄之所以广受欢迎，首先归功于下场村得天独厚的水质条件。村东就是永定河，村西紧邻小清河，这里的地下水清甜爽口，相传就连乾隆皇帝喝了以后都赞不绝口。 这个传说是什么呢？乾隆皇帝他去哪儿啊？他去金门闸。去金门闸呢，他从北京那个故宫里出来以后呢，他是隔不远啊，因为他那阵他走的时候，他都是地下走。地下走，轿子抬着或者溜达着走，都得抬着他过。他是隔一段就挖一个井，他就歇着喝水使。而且就在咱们的村东、村南这个村东边那儿。在那儿挖了一个井，挖完井以后呢，他在这儿，他去金门闸，金门闸是哪儿啊？是跟河北省 就是说河北省交界那个闸呢，就是就叫浑河，就叫现在叫永定河，上去看那个闸去。这么着呢，他在这儿呢，挖了一个井，他在这儿歇脚着。他说的说这个水质，就是说就是喝到这水是甜水，这么来的。 这个事儿现在据咱们考证是真的还是就是一个民间传说呀？ 是真的， 但是这个具体的井找不着了。 老辈的人说就在哪儿哪儿，不在哪儿。现在咱们真正的上这那个地方，大伙儿都知道。你说找这个井坑啊，现在你不好找了。 哦， 他当时他不是砌的，我不知道。当时就他就是挖完了以后，用柳树条子呀，还是什么这么柳木棍子这么围的往下做。 哦， 对， 哦， 这种井。 除了优质的地下水，下场村的沙土地也让葡萄品质更加出众。对于农业来说，沙土地土质疏松，保水能力差，如果种植传统的小麦、玉米等农作物，其实产量呢并不高。不过对于种葡萄来说却非常适宜。刘勇介绍说， 咱们这是土质，它适合于种葡萄。 嗯， 它不是这个黄土地，也不是这个半沙浇过的地，它是纯沙地。纯沙地呢，它的好处就在于什么呢？施了肥以后，根系发达。另外呢，浇水容易吸收。 嗯。 再有就是，使一些有机肥啊，它能够就是吸收能力强。 嗯。 使这葡萄呢长得快。沙地呢，另外呢，它这个透气好，还是沙地透气好，它爱长。所以说，开花做果，一直到果子的成熟，它都是水气大。水气大呢，咱们这个使的有机肥呢，它就甜度增大了。这甜度一增大，所以说咱们这葡萄呢，这就好卖，就好卖了。 1989年，在下场村村委会的动员下，有几户农民率先尝试种植葡萄，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在尝到种葡萄的甜头以后，全村陆续加入种葡萄的行列，成了远近闻名的葡萄种植专业村。 当初咱们在这边有一个林场，种了20亩葡萄。当时我在那儿来着，我在那儿管葡萄， 哦， 就管葡萄、管桃树啊，全都什么的， 嗯。 后来在村里边一看，就我那儿种着那个，也是村里边的干部呗，村里边干部上那儿去，我就跟他说这事儿。应该发展点葡萄，你老种那棒子玉米的，是不是他还是挣钱少？ 嗯， 这么着，他就是用喇叭给广播，谁想种，谁想种，那个呢，我就给你们划出一块地来报名。 嗯， 就有9户，是吧？一家3亩进行种这个葡萄。 嗯， 第一年他们种完了以后，第二年到第三年不就接管了吗？ 嗯， 就接管了。 嗯。 接管以后，他一卖钱，这个别的村民一看， 嗯， 不是就那阵儿呢，那小麦不是才几毛钱吗？ 嗯， 是吧？3-5毛钱， 嗯， 那玉米就才1-2毛钱， 嗯， 太便宜了， 嗯， 你看种了葡萄以后，他就卖1块多钱了，是不是？ 嗯， 而且这葡萄的产量呢，能达到3000到4000斤呢，卖3-4千块钱一亩地， 嗯， 你种小麦，你卖不了啊。你种小麦，咱们这那小麦种上就是不是和多少斤呢？好小麦在咱们这儿种，也就在600斤左右。 嗯， 600斤左右，你和8毛钱一斤、7毛钱一斤，你才多少钱呢？不用说了，就说我也种， 嗯， 我也要一块地， 嗯， 这么着又1人3亩。 哦，就有一个示范性哈。 哎，示范带头作用。 嗯， 这么着， 嗯， 带动起来的。 哦。 后来呢，一看着这个种这葡萄比种小麦合适啊，比种玉米合适，那就一下就发展了，是不是9户了，就成倍的翻了，成倍的翻。 嗯。 后来地又等了这么2-3年吧。 嗯。 这全村就发展到1200多。一开始是陆地1250亩。 嗯。 后来又发展到什么呢？到2000年。又发展这个大棚栽植葡萄呢，它的好处就在于什么了？它不用埋了，而且呢，成熟期提前1个多月，接近2个月。 嗯， 这样呢，价格呢就上来了，价格能达到20块钱、15块钱。 嗯， 陆地的呢就达不到， 陆地的那阵就是一块五三块这样呢，咱们这个就是说又发展了一百多亩，不到二百亩吧，那就四百亩的这个 种植规模是吧， 种植规模又进行提升了， 嗯， 又提升了这个大棚子，这样这个就再说农民吧，就是他们的这个积极性也算调动起来了。 嗯， 1999年，下场村被评为市级葡萄专业村。到2000年，刘勇回到村里担任党支部书记，针对村民普遍存在的缺技术、缺销路的问题，他请来农科院的专家进行讲座，又带着村民跑市场，让下场村的葡萄经济更加打开了局面。 那阵的存在的问题就是技术问题，就是技术问题，再有就是销售问题。 嗯， 技术还是掌握不了，销售问题还是卖不出去。 嗯， 那阵时候呢，我就带着他们出去。 嗯， 我带着他们出去，开着车，我跟着他们去跑市场去。 嗯， 就是这么跑出来的。 嗯， 开会，说讲这个技术的问题，你一广播，这屋里只要有葡萄的，80%-90%全来了。 专门请那个专家过来讲哈。 对， 嗯， 对，咱们那阵全国那个葡萄专家叫曹无基，他呢是全国葡萄秘书长，中国农科院的教授。 嗯， 我们就请他来，因为咱们一到市场上，我就正上市场，是一看这个人家那个葡萄坐果率比较高，人家葡萄黑的是黑的，红的是红的，咱们这个呢弄出来以后呢，看着不是那么回事。 嗯， 这么着把人家叫过来，再一个甜度怎么能上来。 嗯， 所以说呢，人家讲课老师呢，就是教授给咱们讲课，就是说你应该使什么肥，什么阶段使什么肥， 嗯， 施多少肥，有什么病菌了他也得打药，但是他打那个杀菌的，不是农药，它是一种杀菌剂。 嗯， 哎，你得什么时候打。 嗯， 这样呢你就保证你这葡萄不坏管，要不这大肚子这么大，二斤多， 嗯， 他这杆这儿啊你都不知道，他自个儿他就掉了。 哦， 你知道吗？ 嗯， 所以说这个就得打杀菌的。 嗯，村民来上这个课都是免费的培训是吧？ 免费的。 哦，那专家来人家可不会 来呢，咱们集体给钱，专家来咱们给钱， 等于村集体出这个钱帮助大家来学习这些知识啊。 对。对， 多年以来，下场葡萄荣获了很多国家认证和荣誉，比如2001年，下场葡萄通过了国家安全食品认证，2007年荣获了奥运推荐果品称号，2015年下场葡萄被农业部列入一村一品行列。其中，刘勇对奥运推荐果品这个荣誉称号格外记忆犹新。 是全国，是北京市，我忘了啊，那还是我去的呢。 嗯， 拿着这葡萄往那一搁，这儿是这儿的。那是那个区的或者那个省的，这么一大片吧。 嗯， 谁到那儿谁尝完了，好吃换一钩，要不就换一圈，这么着的。咱们这个就换的多 啊、 吃的好， 嗯， 是吧？口感也甜，这么着弄一个奥运推荐果品。 在发展葡萄经济这一路上，村民从单纯的种葡萄、卖葡萄，发展到葡萄采摘、休闲农业，走上了一条以葡萄为特色的增收致富之路。村里还建起了专门的冷库，让收获的葡萄跨季节销售，在丰富市民菜篮子的同时，村民也实现了更大的经济价值。 咱们有38个冷库， 嗯， 38个冷库呢，九月中都套上袋儿了， 嗯， 套上袋儿，九月中。一看，咔搅着，装上袋儿，装上塑料袋儿，再装上箱，然后入冷库。 嗯， 入冷库，春节再卖。 嗯， 这么着呢，它这又提高产值了。 嗯， 能够提高到7-8块钱嘛。 嗯， 一斤。 嗯嗯嗯， 不到一倍也差不多。 嗯，这就是咱们冷库吗？ 对，这是咱们冷库。 哦， 有的接了二层了。 哦， 上边可以住人。 嗯。 真正的冷库就是这个，这里边是冷库。 哦，这两排建筑都是啊。 这是第一个。 下场葡萄虽然有名，但是单打独斗的个体农业在面临销路竞争的同时，也经常会遇到无法与商场、超市等销售平台对接的情况。 别的不说，一张小小的发票就让许多村民吃了闭门羹。为此，下场村党支部发起成立新夏葡萄专业合作社，为全村葡萄种植户提供全面指导，统一宣传，统一定价，从根本上杜绝种植户之间的恶意竞争，逐渐改变了以前葡萄种植小而散、单打独斗的劣势，使小农户向大市场转化。 当时弄这个合作社的时候啊，主要是因为别人没有这个组织不起来，组织起来这个弄这合作社呢，就是给大家呢敞开销路的。他卖去卖东西去，你卖单位去吧，他想开个票都开不了。 嗯， 咱们有这合作社，咱们这儿能开票。 嗯， 就起这么一个作用。 嗯，那这个合作社是哪一年成立的呀？ 合作社是07年。 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概念呀？合作社？ 它的概念就是你有我也有，大家共同都有。 嗯， 这个权利通过这个合作社进行销售。 啊、嗯哦，进行销售， 就这么一个概念的。 嗯， 对， 嗯， 不是说我那个我没入，我不给你销。 嗯， 但是有没入的，哎，是有没入的，有没入的，咱们也照样帮着他销。 啊、哦， 就是便民服务一样、哦。 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要弄这个合作社呢？ 他就是说。这个合作社呀，弄完了以后，咱们是为什么叫专业合作社呢？ 嗯， 就是说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这就体现出就是种葡萄的。 嗯， 我别的不种，让大家呢认可。 嗯， 有营业执照，你要没有这个什么，没有营业执照，你像商场，还有这个到华联、金客隆，我们都送。 嗯， 都往那儿送。当然送完了以后，你这个要一瞅你。不是没有正当的摊儿、 嗯， 人不要啊！ 哦， 就是这么着，主要是还是促销为目的的。 嗯嗯嗯， 促使销售。 嗯， 由于葡萄是腾空而起，沿着架子生长，葡萄架下有大量土地处于空置状态。智慧的下场人就利用葡萄架下的空地种蔬菜、种萝卜。更有村民给葡萄找了一位颜值高、价值又高的新房客——草莓。草莓苗有了葡萄叶子遮阴，水分散失的少，很快就能缓过苗来。等葡萄的叶子掉光以后，少了葡萄叶子的遮阳，草莓的花芽分化还可以提前4到5天。更关键的是，种草莓比种其他农作物的经济价值要高多了。 最初啊，咱们没说嘛，咱们棚葡萄下边种的是萝卜，种的萝卜、白菜、小菜，而且这个呢也是都不值钱，弄到新发地去。和1毛钱2毛钱，还不够人工钱呢，种这萝卜，大萝卜挺大，都不值钱。这不是后来呢，有一户叫李登光的，他就自个儿他最早他弄了一个棚子草莓， 嗯， 他一试这草莓卖的比卖那个强，第二年他又发展了俩，哎，这俩棚一卖呢，比那个价格又高了，是吧？别人一看呢。哎，这草莓都跟那儿瞅，他种草莓种的不错，就上他那儿去看看。 嗯， 就在那溜达那看看。 嗯， 一下就学习学习呗。 嗯， 所以就这么着呢，一下发展到现在有100棚了吧？ 哦， 现在这个草莓，他那个叫李登光那个拿到昌平，也去评比去。 嗯， 还拿了一个奖回来呢。 哦， 好吃呗。 嗯， 他也是。咱们沙子地， 嗯， 种的好，好， 嗯， 甜度大。 渐渐的，村民发现种草莓比种葡萄的经济优势更加明显。于是，在稳定葡萄产量的同时，专门的草莓大棚规模迅速扩大。如今，草莓采摘甚至超越葡萄，成了下场村的新名片。 现在咱们这个葡萄呢，嗯，也就在维持现状， 嗯， 葡萄维持现状， 嗯， 草莓呢还有所发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葡萄它管理啊，稍微的好管理点，但是它的单棚价值，就是一亩地的价值吧，就是说一亩地， 嗯、 这么相比得差1倍。草莓能卖3万， 嗯， 葡萄也就卖15000。 哦， 不过下场村虽然户户发展采摘业，但是却很少出现村民互相压价、互相竞争的现象，这又是为什么呢？ 他这个竞争是存在的什么问题呢？说为什么说没有？他都谁跟谁啊？都是单独联系，单独联系的。说我给您打电话了， 嗯， 你到时候你还给我打电话，我再给你打电话，就是怎么着？ 哦， 他这个取货的东西，取货的人上那儿来， 他也不是说我在这儿取，我一会儿上那儿了，好一会儿上那儿了。 嗯， 要不就说，哎，你过来，你上这儿来吧，是不是？ 对， 他也不这么干。 哦，哦， 他不这么弄。 那不会说，我看着你卖20哈，我卖18，你上我们家来吧？不会这种情况吗？ 不会，基本上都是比着卖。 哦， 对，你18，我也18。 那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咱们村里也做了一些工作呀？ 对，这是得说呀。 嗯， 这见着都得说呀。 嗯， 就是说你不说，你老顾着你卖了，你到时候别人不对你有意见吗？所以说这个通过引导，都得引导。 这几年，村民还适应互联网加的潮流，利用微信公众号、电子商务等平台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利用网络技术进行销售和推广。 但是竞争也不小啊，就是整个北京市场来说，是吧？ 竞争也不小，你咱们得根据宣传为主。 怎么宣传的呢？ 咱们宣传的就是那个大众点评， 嗯， 再有是 APP 这个电子商务，去年咱们做一电子商务。 嗯， 村民现在他们都自己都弄自己的这个。 利用发展都市观光休闲农业的优势，下上村村民的人均收入不断提升，人居环境也越来越改善。 那咱们村现在人均年收入能有多少呀？老百姓？ 咱们老百姓的人均收入和11000多吧， 11200。嗯嗯嗯， 人均的， 嗯， 这是实际的数。要看有点这个什么数呢？什么做买卖的、开门脸的、租房的，还有这个什么的，全都加一块儿。外边上班的， 嗯， 你像外边上班的那个，哪个不挣个3000-5000块钱呢？ 哦，对， 是不是？ 嗯， 他这个呢，就 嗯， 就都加一块儿，就和接近2万3。 刚才说那个10000多就是纯靠葡萄的收入。 对， 现在咱们村的村民住的是楼房还是自己的小院？ 嗯，80%的都是楼房了。 都是楼房啊？是咱们集体规划的吗？ 不是，自个儿住。 嗯，哦，自个儿住的。嗯嗯， 都是自个儿盖的。 哦，也是有自来水是吧？ 自来水。嗯 啊，然后暖气。 暖气。 嗯， 暖气都是烧气的。 哦，燃气。 燃气。 哦， 用燃气。 嗯， 咱们是16年。弄了， 嗯， 水是今年改。 哦， 今年如果要没有这疫情，现在就开工了，这个上下水都得做。 哦， 因为有34-35年了吧， 嗯， 这趟管线。 哦， 老坏，不是这儿坏就是那儿坏。 嗯嗯嗯， 这一年得修多少次？ 嗯， 知道吗？这不是跟政府申请，然后区政府也同意了。 嗯 嗯，今年要弄。 哦，这些年咱们村民生活条件发展的变化大吗？ 大，现在村民有一个小广场，我们给做一个广场。新农村的时候， 嗯， 晚上他们跳跳舞，这边做了两个小型的公园，村西边一个，村这边一个。 嗯， 现在没事的能溜溜弯，不是土路了， 嗯， 都是水泥路。 嗯。 是吧？除了原来都是土路，现在全修成水泥路了。 嗯嗯， 这都是变化挺大的。 嗯， 街里头呢，小巷都是铺的这个方砖。 嗯， 都是铺的方砖。 嗯， 所以说这个精神面貌还算不错。 嗯， 还比较协调，咱说。 嗯嗯 啊，比较协调。 嗯嗯。 听众朋友，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节目监制白刚，本期节目采编张鹏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